我们皮囊第二季开工大吉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皮囊剧组。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那个开工大吉啊。既然做功课咱就直接来了啊。 好的。嗯。哎，你得回去。 嗯，车票买好了。 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跟周教授说的时候。 他是帮了大忙的长辈，我不敢怠慢。 你停一下，你为什么要？你觉得此时为什么他那个舞台提示要给你提示摸鼻子？ 是因为他直接帮陆时琛，直接给陆时琛安排好了，觉得有点儿。 我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意见。 嗯， 我觉得是因为你觉得陆时琛太他妈懂你了。 哦， 懂到你又感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应该是，就觉得他对你太他妈的，就是哎我操，这人怎么这么合适啊？ 嗯， 那我该怎么爱你才好呢？就是有这种小想法， 嗯、 所以你会有一种那个，然后完后边你那个解释啊，有的时候人是这样，就我都懂，但是你还该说你还是要说，对不对？ 嗯， 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爱他才好，然后又尴尬，总之复杂一点。 嗯， 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经历的人不一定能听得出来，但是有经历的人你要做了，他们就一定能听出来。 嗯。 来， 自己玩去，自己玩去。 对不起，西哥，你对狗感觉比对人特别有人情味儿。 对狗也不用哈， 也不用，就是很正常，自己玩去。 好，自己玩去。 好， 自己玩去。 好，然后狗跑开。哎，主卧对面的浴室也可以用。 啊，你先洗吧。去，捡回来， 打回来。 陆小刀，他曾经带多少人回来过？我是第几个？这人是真渣还是假渣？ 我操，你这后边，你越问越，你想不想知道啊？ 想。 真的很认真。 好， 你刚才那个，这人是真渣还是假渣？就已经有点脱离了这个东西了。 好 啊， 他曾经带多少人回来过？我是第几个？这人是真渣还是假渣？ 你现在这太实了。 好， 这人是真渣还是假渣？就是，这人是真渣还是假渣？啊，还是要问自己，你别真的就你真的去问陆小刀去啊。啊，来， 我是第几个？这人是真渣还是假渣？ 啊，可以的，想推了的。说词儿， 你又想干什么？ 你现在太软了。 好， 就是质问他。 好， 在这种情绪下认真的质问他。 嗯， 你又想干什么？ 嗯， 啊，会有不一样的情绪的。来， 嗯，你又想干什么？ 不要这么说。 好，再也不说了。 啊，我觉得你前面呼吸给少了，就是你的这个转变。你又想干什么？喘气，你不要再这么说。不要再这么说，他是像求你一样。那你突然之间心软，就是这个呼吸要变化，从那个盯着他，然后呼吸要变化，然后可能主动的去抱抱他，然后说好，我再不怎么说啊。这种变化要给到我， 嗯， 这个细节是一定要给到。 嗯。 哎，陆时琛，你 张嘴。 啊，这个可以温柔一点。 张嘴。 哎，好，非常好。没有偷袭啊，飞来飞去多不好看。 血糖低的时候，大脑的控制能力会下降，容易着急和生气。 你别搞突袭，飞来飞去多不好看。 很好，血糖低的时候，大脑的控制能力会下降，容易着急和生气。 我没生气啊。 你应该再无辜一点。 嗯。 你现在不要跟他怼。 嗯。 我没生气啊。 飞来飞去多不好看。 血糖低的时候，大脑控制能力会下降，容易着急和生气。 我没生气啊。 你早上生气了。 你还好意思提？你现在饿不饿？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多给点，就是你早上生气了，我你还好意思提？那多，然后但因为毕竟也过去了，然后你又不想说了，然后你现在饿不饿？就是你懂这意思吗？ 嗯， 这个变化你得有啊。就这段， 这是我靠 ，Old man from every party of the city, the salon leaving the house, had a lot of rain it done. 继续来吧。 嗯 ，Old man from every party. 但是真的对不起了，我真是一点都不 想。OK， 先来第一句吧。这是 Old man from every part of the city surrounded the house。 第二句我看一下， 这说哪了？ They called it a lot。 就是第一行 没说完第一行。 From the city surrounded the house They called it a lot。 Where the man who came to you tonight Where the man who came to you tonight Bring the art to us So that we can have sex with them。Ring down, ring down, burning. In the Lord raining down, ring down, burning saffron in the land. 那我试一下啊。Burning saffron Sodom and Gomorrah. Thus he overthrew those cities and the entire plain, including all those living in the cities and also the vegetation in the land.Okay. 好，下面一句。But Lot's wife looked back, and also the vegetation in the land. OK， 过了。辛苦。好，下楼，躲人。再下楼梯，跳一下，躲人。好，急停。好，辛苦了，好，就这样。 佣人呢？我记得他家请了不止一个。 问过了，他们说吴嘉义休息的时候不让他们靠近。 所有人，再搜一遍别墅，任何区域都别放过。 别落下。还有，你看啊，他为什么让你郑重一点？就是从表演上来讲，他摸了他背后的腰上的枪了。 嗯。 就你都摸枪了，所以你这个事儿应该是大事儿哈。你往这个心理上也往这个支点上找一找，虽然我没有画面看不见，来， 说不定就是受到启发挖出来的。 操，这老东西给自己留了这么多后手。嘿，啊，没人？ 这是地下停车场。 西哥，你有点小，他们不好坐地下停车场， 啊 okay、 空旷。 好 啊，啊，没人？ 这是地下停车场。 一米宽的暗道，跟刘演员地下室那条也很像。 你稍等一下，你虽然压得很低啊， 嗯， 但是你有点松懈了。 好的， 你还是你不难道不怕压埋伏了枪手？ 嗯、 他又不是第一天了、嗯，对吧？ 嗯，一米宽的暗道，跟刘演员地下室那条也很像。 就还是书接上回，就是。你开着车，然后你们去追那个逃犯吴嘉义啊。 好，他们频繁变线，很难靠近。前面的路也太窄，两辆车无法并行。 可恶！哎，他们又来了，趴下！ 得想个办法。 四， 得想个办法。 好，四、三、二、一，稳住！打死了， 死了， 打到头了，应该死了。那个杀手很有经验，只有开枪的一瞬间，他才会探头。 你刚才在数他装弹的时间？ 对，进隧道了。路变宽了，可以并行吗？ 勉强。 啊，隧道口要左拐急转弯。 我们在右侧，如果能超车，或许能逼停他。 吴嘉义他一定也这么想。开慢点吧。速度太快，前面就要急转弯了。 我、哦、这个度够吗？ 够很够，不够不用、 okay. 不用不用，因为首先第一你是驾驶员，第二就是说你那个这个感情不用太外放。 OK， 不低吧？ 不低，一点都不低。哎、啊、哎，撞过来了，小心！咣、啊，气囊弹出来了。 这应该是给一个那 个、给一个就是闷哼吧。 OK， 嗯，气囊弹出来了，咣。好，好好，非常好。然后往下我看看啊，可能是得啊，迷迷瞪瞪的喘，就是被气囊崩了一下嘛。来，哎， 没事。 你怎么样？ 胳膊可能受了点伤。哎，胳膊可能受了些伤。 哎，他一死，刑事责任全没了。你说这得过多久才能大白啊？啊？ 没有白费力气。 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能超出了他的预想。他最后慌不择路，应该是真慌了。你不觉得吗？ 你是说有什么失控了，或者他不是最终的答案？ 我不知道。但疑点那么多 啊！对不起，西哥，你现在这个事情不可能就此结束，你再来一个更肯定的，就你比他知道多，但又没那么多。 好 啊，所以说这个这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结束，你再给我来一个稍微那一点，就是知道内情的那种。 OK， 嗯， 但疑点那么多，事情不可能就此结束。 很好。哎，行了，走吧，先去处理伤口，然后咱们回局里。 孟昭、 啊， 孟昭， 啊， 走吧。 好的。